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

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纯真。 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， 但愿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。 沉默渐渐改变，流言传来传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

越长，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承诺下只一人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远不悲伤，曾眼泪结了霜，才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， thank you.

是被安排的方位，将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指 心，又找到我。